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浩浩汤汤。刚才刚刚讲到就是说，宇宙莫非就是最终极的一个免费午餐。咁这个构思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期就开始，因为他们将那个量子力学和宇宙学，即係相對論，就連結起嚟嘅時期啦，有人提出。咁而我以我所知啊，喺中文嘅著作最先提出即係呢個咁樣嘅意念嘅咧，啊，將呢個科學界嘅意念帶入普羅大眾嘅咧，其實就係方勵茲。而且佢發表呢本書嘅時期咧，就啱啱其實就係佢走入美國領事館同老婆李淑娴啊喺入面逗留咗成半年咁，就最後去咗美國，咁但係就被放逐嚇，翻唔到祖國。咁啊，幾年前過身添，喺美國過身添，因為佢係一個世界知名嘅天體物理學家。咁但係1989年咧嚇民運嘅時期咧，佢就支持學生，係嘛？咁樣就到六四屠城之後咧，佢就係被通緝。咁佢就同老婆李淑娴，佢李淑娴又係一個物理學家嚟嘅，係兩個都係物理學家嚟嘅，就匿咗入去呢個美國領事館嚇。咁呢個古仔好多人都知啦嚇。咁但係咧，其實方勵茲咧，佢除咗係有啲即係學術論文嗰啲，我哋睇唔明啦。但係佢係真係寫咗幾本嘅，我哋叫做通俗科學或者叫科普著作嘅。咁其中咧就係最先嗰本咧，就係好似呢個講牛頓啊、伽利略啊咁樣樣。都即係其實我全部都睇過曬啦。但係另外一本咧，就應該就係佢。如果我睇翻個出版年份，真係1989年嘅。咁可能佢嗰陣時，因為1989年講真咧，你就六四就已經被通緝嘅啦嘛，係嘛？咁所以佢出嘅時期咧，應該可能就啱啱即係早過六四。如果唔係，可能都已經封殺，都出唔到啦呢本書嚇。咁其實有大陸版啦，但係我睇嘅都係香港版啦嚇，台灣都有版嘅，就叫《宇宙的創生》。咁呢本書咧，我相信係中文嚟講係最早咧就介紹，即係嗰啲叫做。我哋叫量子宇宙學啦嚇，即係當時好初型啊！而家講真係講三接近即係26年啦嚇，26年前咁佢又提出呢個所謂宇宙可以創生於無，就話一個所謂真空嘅擾動，我哋叫 quantum 嘅 fluctuation 咧就係創造。咁呢樣嘢就又係牽涉到嗰個第一因嘅問題啦，就即係話係唔需要有第一因嘅。咁講真係，其實你話有第一因，抑或係冇第一因咧，其實兩個都係咁難。接受你想想是吧 Thomas？ 那我给你选，你觉得这个宇宙，我告诉你是有第一因和没有第一因，你随便选，你喜欢选哪个？ 有第一因 有第一因好了，那就是说，这个第一因就真真正正是无因之果了，是吧？它称得为第一，就是之前没有，再没有一个因的了，所以它就是无中生有的， 都应该可以是 无中生有，又是这个问题咯。那既然这个第一因可以无中生有，那为什么这个宇宙不可以无中生有呢？那你真的使乜第一因呢？ 我想我第一因的定義不是那麼清楚 是啊，因為這個很有趣的，是吧？即是我在玩而已，我不是認真的，因為這些東西根本，因為那些哲學家都挺厲害的，哲學家厲害過我們不知道多少的，都爭了幾百年都爭不完了，我們只是在半講笑而已，是吧？但是呢，當然呢，就這個因果呢，確實是即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的。後來呢，我記得方勵茲呢，我還看過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就在叫做《天文愛好者》那本雜誌發表的，也都是很近這個八九，即是六四那個時期的。但是呢，我後來還寫了一篇文章，我在報紙有個專欄，當時就批評方勵茲那篇文章的，因為他有提到呢，就說這個宇宙呢，其實那個即因果關係呢，已經是超越了我們平時的理解，他就是一條什麼宇宙什麼同一條和諧的蛇。那和諧的蛇其實他就說什麼呢？就是說人擇原理的。人擇原理就是 Anthropic Principle。 如果大家有看過三分鐘宇宙，Thomas好像說知道有這本書，他也不知道原來是我作的，但應該是1991年出版的。但我再 早幾年的時期，我寫一篇文章，就是說人擇原理叫 Anthropic Principle，是令到科學家很困惑的。這件事就是宇宙裡面那麼多常數，為什麼是那麼多是剛剛宇宙剛剛，只要那些常數的值稍微大的那麼多或者小的那麼多，就是這個宇宙都不可能存在的了，這樣是吧？其實方勵茲那篇文章就說 講呢樣嘢嘅。咁但係咧，佢嗰個論點咧，我覺得其實就好唔嚴謹嘅。即係當然佢都唔係一篇好嚴謹嘅科學論文啦。咁佢講到即係嗰個因同果關係咧，佢話好似一條和諧嘅蛇。咁確實係噶，我哋即係好多唔同嘅民族咧，喺佢哋嘅神話傳說入面咧，佢哋都好中意用蛇啦，因為蛇真係好神秘啊。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咧，就係一條蛇咬住自己條尾啊嘛。咁我都講啦，一條蛇咬住自己條尾。哇，好肚餓喎！咁冇嘢食，揾到自己條尾，咁於是咧好開心啊，食下食下，咁於是條蛇就唔見咗啦。咁呢樣嘢梗係方天下之大謬啦，係嘛？我哋知道唔存在。咁但係即係因果呢樣嘢咧，嚇、啊，即係如果大家睇到我哋背後今晚嗰個咁樣嘅啊 backdrop 啦、啊、嚇、嗯、個背景咧，亦都係啊，好有趣。就係、是、一個嗰啲好似骨牌效應咁樣咧、嗯，一個人咧就推咗個骨牌，嗯、但係原啲骨牌咧就是、一個揼揼圈嚟嘅。咁、嗯、啊，氹氹圈嘅话咧，好可能咧就做到最后咧，嗰个骨牌翻到嚟咧，就冚落呢个人度嘅。 但系最后个骨牌嘅 mass 好大喎，咁到第一下推个好细力，会唔会？ 其实冇关系噶，你每一个骨牌咧，佢影响前面嘅嗰个力都系一样嘅啫嘛。所以佢只要冧落嚟嘅时期咧，其实佢就系佢自己嗰个重量。嗯、之前嗰个重量已经即系、就是、去咗噶啦，去咗噶啦。你只要咧啱啱令到佢冧，咁佢就系、是。令到前面嗰個冧嚇、啊，即係第一個令到第二個冧，第二個令到第三個冧，第三個令到第四個冧咧，其實佢唔係累積性嘅，佢只不過咧就係、是、連鎖性，連鎖性。好啦，咁你連鎖性嘅時期咧，到最後嘅時期，當然嗰、那個最後嘅就冧翻落去第一個嗰度嚇，咁、嗯、啊就即係當然呢個公仔咧就係有個人喺度啦，咁啊到最後嗰個咧就係砸死咗自己啦、嗯，啊砸死自己啦，咁啊呢啲咧有時亦都咁啦，因果報應啊嗱，呢、這個遲啲我哋會講到嘅問題、嗯，因果報應嘅問題啊，即係所謂叫害人終害己嗰個樣嘢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呢、這個即係有條和諧的蛇咬住自己嗰個咧，其實我極力推薦大家睇最近一套電影上映咗冇幾耐啫，就叫做《逆時空追擊》。知唔知有一套乜戏啊？ 知 啊，叫做 Predestination 啊，哇，劲啊呢套戏！但我绝对唔能够剧透嘅，我头先已经透得太多啊！但系咧，我只能够话俾大家听，原来呢套电影咧，佢系改编自啊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巨头嘅其中一个，就系罗伯特海恩莱恩啊，或者其实台湾就咁叫海莱恩嘅，我都觉得几啱嘅，因为佢 Robert Heinlein 啊嘛 ，H-E-I-N-L。E-I-N 咁啊 ，Heinlein 咧其實就海萊恩都得噶啦，即係大陸嗰時咧就要加咩二啊，咁樣唔使。咁咧海萊恩咧 ，Robert Heinlein 咧，即係另外兩個大家都知啦，克拉克同埋阿西莫夫啦，即係我成日都講啊，掛喺口邊。咁但係呢個海萊恩咧，其實原來佢1959年嘅時期咧，佢發表咗一個短故仔，好有趣喎。嗰陣時咧，其實全世界嘅人咧，好少人會關心呢個字嘅，但係而家就個個都會識噶啦，後生仔，因為佢打遊戲機都成日打嘅，就叫 Zombie。即系咩啊？ 丧尸， 丧尸冇错啦。但系唔好忘记嗰阵时系1959年， 佢发明呢个字。 咁啊唔系，其实好早噶啦。但系其实原来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佢呢个古仔咧，系1958年七月唔知几多号咧，系一日之内写成嘅。哇，真系劲啊！你上网啊，因为网上有嘅呢个古仔，中文译本都有，但系即系睇英文啦。如果大家可以睇英文嘅， 有灵感咧，写歌咧，其实 系咯， 系写 即系好快噶， 因为写唔到咧就。一年都寫 一年都寫唔到，冇錯啦。咁佢呢個即係海萊恩真係勁啦。咁佢呢個 All You Zombies 咧，中文好似譯做咩行屍走肉咁樣樣嘅啊。因為佢 zombies 個字咧有少少咁嘅意思啦嚇。咁、啊、但係而佢呢一個意念啊，其實我當時睇咧就佢睇啲意念就唔係呢個 All You Zombies 添、啊。我記得大概係中四嗰年咧，我喺即係大會堂高座個成人圖書館咧，我借咗一本海萊恩嘅即係故事集啦嚇、啊，科幻故事集。咁樣咧，其中有故仔啦，其實係中篇嚟嘅，都幾長啊，真係。但係我好捱得嘅，我係即係開頭都好似好悶，但係捱到尾咧，真係覺得值得，好精彩。就叫做咩咧 ？By His Bootstraps。啊、其實我上幾次都講過，因為我講即係講呢個時間旅行、都講過噶啦、就係話如果有個人插咗落個泥潭度、上唔翻嚟，唔緊要。如果你著一隻靴，只靴咧就有啲即係鞋帶，咁你揸住個鞋帶，將自己掹翻上嚟咯，咁喎。咁呢個係荒謬啦，呢個真係違反最基本嘅牛頓力學啦嚇。 輕功嘛， 係輕功啦，冇錯啦，咪就係啲縱雲梯嘅功夫啊咁樣樣嘛。咁但係佢叫 By His Bootstraps， 其實嗰個古仔先勁啊，係1941年。1941年，哇，真係耐啦！但係嗰個意念其實係一樣嘅，啊，就係1958年或者1959年嘅故仔咧，就係將1941年嗰個咧再提升提煉，但係竟然咧就要等咗成半個世紀有多先至拍成電影，啊，咁就係叫做 Predestination， 啊、predestination 當然呢個字都好有意思啦、嗯，我哋知道啊。其實佢呢個 destination 咧，就我哋一般就 destination 目的地啦，係、嗯、嘛？但係其實佢呢個唔係目的地，點解？佢係從嗰個 destiny 嘅字。當然其實梗係有關啦，因為 destination 就係你最後去到嘅地方，咁、嗯、你命運亦都係啦嚇，即係我哋就去注定咁樣樣 destiny。所以佢 predestination 咧，最簡單亦就叫命中注定，嗯、即係命中注定。咁點樣命中注定咧？就唔劇透啦。大家咧有機會咧就揾呢套電影嚟睇睇， 仲嚟呃女仔最好。 係係啦，咁啊係咯。嗱 ，Thomas 嚇、啊，你話哎呀，我哋睇呢套戲啦，咁樣樣。啊，真係㗎，即係一定你擔保你唔會話我介紹錯嘅嚇。咁、啊嗯、但係咧，其實因果問題咧，好、嗯、多方面都會接觸到嘅。就一陣間我哋會講佛教嗰個觀點啦、嗯。但係而家先講咧，大家都有興趣嘅就係量子力學。因為量子力學咧，確實咧有啲人會感覺到咧，就係佢係違反因果律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問好多嘅真係嘅物理學家咧，佢梗係絕對會否認嘅，即係覺得我哋點會違反因果律啫？佢話因為你睇下就係薛定谔嗰個波動方程啦，即係我哋啊計任何嘢，當然你可以用矩陣嚟去計都得啦 ，matrix 都得。咁但係一般我哋比較直觀啲，我哋就係用翻嗰個波動方程啦。咁啊，薛定谔個波動方程嚟講，佢話我呢個完全係咩㗎？有因有果㗎。是 deterministic 的，我哋叫做、嗯、有決定性的，係嘛？咁你一個系統嗰個演化咧嚇係有個次序噶嘛？我哋話真係有先後噶嘛，有時序噶嘛，所以我哋點會係違反因果律啫咁樣樣？咁但係咧，確實我哋知道，即係量子力學嘅所謂叫奧秘中嘅奧秘啦嚇、嗯啊，就係、是、嗰個 double slit experiment 啦、嗯，即係波粒異象性所引申出嘅嗰個所謂相逢嘅實驗啊嚇，即係兩條罅嘅實驗啦。咁、嗯、然後再引申出嚟咧，又有薛定谔嘅貓啦，係、嗯、嘛？再引申出嚟咧，嚟咧就係嗰個叫做貝爾不等式。咁啊，關於貝爾不等式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好深嘅問題咧。咁啊，今晚梗係好難講得清楚。嗯、但係我前嗰排大概兩個禮拜前啊，我就將有個嘅 YouTube 嘅短片就放咗喺我個 Facebook， 係、嗯、朋友即係送過嚟俾我嘅。我睇完，哇正啊！因為我睇咗幾十年關於貝爾不等式咧，其實就係即係愛因斯坦同波爾爭論嚇，即、嗯、係、啊就是、波爾就話呢個宇宙就係咁噶啦，啊你接唔接受你嘅事？咁、嗯、但係愛因斯坦就係唔接受啊嘛，佢、嗯、話要有一個叫做隱含數啊嘛。叫做 hidden variable， 或者上帝不會擲色仔。 係啦，冇錯啦。咁當然咧最出名啦。佢話即係愛因斯坦名句，好多名句噶。佢話 God is subtle， but he is not malicious。subtle 記住呢個字喎，個 B 字唔發音喎嚇、啊，就唔好讀，梗係唔係啦？個 B 字唔發音噶嚇、啊、所以佢話 subtle 咧，即係話係好巧妙、好微妙咁解。佢話可能咧，即係上帝做嘢咧，佢係好微妙嘅嚇、啊，即係唔係你咁易估得到嘅。But he is not malicious， malicious 即係有惡意嚇、啊，其實佢冇惡意嘅咁啊。咁佢另一個名句就係、是、God does not play dice， 上帝唔擲色仔啊嘛。咁但係波爾咧就駁翻佢一句更加精彩嘅，佢話。Not only does God play dice， 佢話上帝唔單止中意擲色仔啊。Sometimes he throws them to places where it cannot be seen。佢話有時甚至佢將粒色仔咧擲咗唔知去邊，你睇都睇唔到，都唔知佢開乜添啊咁樣樣嚇。咁呢個就係兩個喺度即係鬥嘴啦，係嘛？其實佢哋好好朋友嚟嘅、嗯。但係關於量子力學嗰個 interpretation 個詮釋咧，就南轅北轍。咁但係後嚟咧，就愛因斯坦咧就同另外一個嘅兩個添啊，嗰個科學家佢提出咗一個假想嘅實驗，就話咧佢話呢個實驗咧就可以，如果我哋做到出嚟咧，就去證明究竟哥本哈根嗰個詮釋係啱定唔啱？而且佢覺得咧，其實一定咧做出嚟咧就會係推翻佢嘅，即係推翻哥本哈根個詮釋嘅，就證明佢係唔啱嘅。因為咧，即係嗰個結果係不合理嘅嚇、嗯，就違反直觀嘅咁樣。係、嗯、咁，但係可能佢死咗啦。即係你話佢好彩啦嚇，佢好彩死咗。咁佢都好大年紀先死嘅。咁、嗯、但係佢1955年過身啊嘛。咁但係之後咧就60年代咧就有個。科學家叫做貝爾，咁佢就提出嗰個叫 Bell's inequality， 就貝爾不等式。咁佢就話將愛因斯坦呢個咁樣嘅觀念咧，就再將佢嚴謹化咧，就話我哋確實咧係可以進行一啲實驗嚟去測試呢個 inequality 係成立定唔成立啊？佢叫做不等式成立唔成立？